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49集，周川。他再次看向沈泽川，两个人四目相对时，有种很微妙的痒。萧迟也对沈泽川的想法一清二楚。 这支轻骑为什么要跟边杀骑兵比？把离北铁骑的重甲拆掉，也达不到边杀骑兵的效果。 萧迟也吃饱了，有点懒。 兰州手上还有锦衣卫，他们仅仅用来做听骑太浪费了。但是只要给锦衣卫配上了最好的马，他们就有可能击溃查实河沿线的边杀防御。 萧方旭嗤之以鼻： 锦衣卫有多少？投入战场就是个牛毛， 没有可以扩充啊。按照锦衣卫的择路标准，兰州不仅有大周最快的听骑，还有大周最擅长伪装的刺客。人少就是缺点吗？不见得，作为暗杀轻骑，少才是他们的优势。与其把他们叫做牛毛，不如把他们叫做钢针。这根针只要用对了地方，秃鹫也要栽跟头。 沈泽川从萧继明的作战方式上得到了启发，如果他也在查实河沿线建立了能够补给前线的营地，那他还缺少一支能够像离北铁骑一样犹如重锤的兵马。但离北铁骑是无法再造的，于是沈泽川把重锤换成了钢针。设想一下，从敦州开始垒起，到端州就能建立足够厚的防御墙壁。沈泽川把步兵挪到了墙背后，变成工兵，给他们加上防御重器，再把一支行踪诡谲的轻骑放入查实河沿线，那他就拥有了墙内外的所有视野。这支骑兵可能把他们叫做锦衣卫变化而来的暗杀队更合适，他们能够伪装，他们还是眼睛和耳朵，悄无声息，无处不在，只要沈泽川想，他就能听到一切。左千秋暗自倒吸口寒气，他在天飞阙驻守许多年，最明白这种刺客的诡秘，这个设想就足够令人胆寒。帐内安静下去，都在等萧方旭开口。萧方旭想了半晌，对沈泽川说： 用粮换马可以，但这支轻骑如果组建成功了，不要让他们踏进离北。 他推开盘子，架上了手臂，对沈泽川笑道： 否则我就杀了他们，杀了你。 那宛如实质的威势压下来，萧迟也要开口以前，被沈泽川一把摁住了手臂。他顶着头狼的注视，在那漫长的瞬间里缓慢地说： 成交。 萧方旭屈指轻弹了下婉言，收放自如。待人都散尽了，萧方旭坐在火边，翻烤着匕首。 后悔了？ 左千秋坐下来。 现在还来得及。 火光投影在萧方旭的侧脸上，他说： 这小子太危险了。你知道他的老师是谁？他还是纪刚的徒弟，本心不坏的。 左千秋宽慰道。萧方旭用拇指摸他着锋刃： 别拿这套搪塞我，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，齐慧莲也不是什么本分的家伙。天下缝隙无数，这样的人不会打仗，却能站在尸山血海上。 左仙秋沉默许久： 那你怎么还肯答应他？ 萧方旭看那锋芒缓缓滑动着，被火光映上了一片红。他在篝火细小的噼啪声里审视着刀锋上的字迹，最后说： 我儿子做了一把锁。 沈泽川解着衣扣，他对着烛火有几分疲惫，他很久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，那种伪装失败的挫败感。端州轻骑的事情 沈德川没有和任何人说，包括齐慧莲和萧迟也。他做过的事情里有许多都动机不纯，只要拿到了手就要用到极致。他把那些都称为伪善，在没有萧迟也以前他们更加可怖，所以他不能，他不敢说。沈泽川解松了领口，像是这样才能够喘息。军帐外边有脚步声，萧迟也在跟禁卫们讲话。沈泽川听到他的声音停下了手，萧迟也正好先连而入。 阿爷。 沈泽川没回头，只是微微侧了侧脸唤道。萧迟也从后用胸膛抵住了他。沈泽川被萧迟也的呼吸融化，适才的感觉减轻了。他们亲昵的厮磨，温度逐渐上升，热得彼此都在出汗。沈泽川喝出了热气，像是被萧迟爷的吻烫到了。他露出了点类似吃痛的神情，但是眼角都是欢愉，沉酣其中。他喜欢萧迟爷的亲吻。萧迟爷拉住了沈泽川的双手，犹如束缚般的带到了沈泽川的身后。他灭掉了烛光，在白烟鱼鸟间沿着那后颈埋藏着自己的沮丧。 兰州。 萧迟也含着这两个字，桌案忽然被扫空。沈泽川想要去够桌沿，但是手被竖起来了。萧迟也握得那样紧，沈泽川仰起了头，能够看见萧迟也的侧脸。 问我。 沈泽川无声地念着，可是萧迟也没有，他隔着那点距离没再动了。两个人明明只差一点，萧迟也注视着沈泽川，目光沿着他的眉眼倒到他的薄唇，阴哑地说， 我好爱你啊。 沈泽川升腾起一股战栗，那是被击败的颤抖。他在昏暗里像是被捕获的夜色，即便弥漫起来也缠绕着萧迟爷。他被抓得太紧，以至于眼眸里的东西都赤裸地露给了萧迟爷。萧迟爷逼近，这是近似吻的对峙，他恶意的、坏透了的呢喃着， 我好爱你。 沈泽川觉得自己要被萧迟爷讲坏了，这句话杀了他好多遍。他那点伪装无处可藏，谨慎的沈泽川被扯露在了萧迟爷的面前。这是沈泽川自己都无法正视的自己，那些有关伪善、狡诈、阴历的一切被席卷进了欲望的浪潮。爱这个字意味着毫无保留。萧迟爷让沈泽川眼眸潮湿，让他小声的抽泣，没有顾忌的留恋着萧迟爷的温度。萧迟爷拴着沈泽川双腕，从他腰线往上就是到弯月。他仗着身高抵着这抹银润，仿佛要把我好爱你四个字钉在沈泽川的身体上，再烙进沈泽川的骨血里。玉珠被磨得水亮。军帐外还有巡查队的走动声，不远处有人在谈笑，风声游动着。但那都是另一个世界，那都不属于沈泽川。 我好爱你， 每一下都是我好爱你。萧迟爷吻了沈泽川，在后颈仿佛衔住了沈泽川。他明明这么凶，却又那么温柔。沈泽川向后枕着萧迟爷，他们从胸腔到一切都紧密相连，腰隔出了漂亮的弦线。萧迟爷解掉束缚，沈泽川却放弃了桌沿。这世间的一切皆不可依赖，除了萧迟爷。萧迟爷在沈泽川耳边低喃着什么，像是撺掇着他，又像是夸奖着他。沈泽川就是雨珠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